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一神版，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。这是小羊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。第十七章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伊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伊利亚。”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听见，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，摸他们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伊利亚必须先来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伊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伊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。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”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这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”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”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”彼得说：“是向外人。”耶稣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

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便就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深有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第十九章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外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：“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憩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”法利赛人说：“这样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领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”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人和妻子即使这样，都不如不娶。”耶稣说：“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这话谁能领受，就可以领受。”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”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”他说：“什么诫命？”耶稣说：“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”那少年人说：“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得很，说：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：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：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、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有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第17章到第19章，完。